祖国统一研究院院长李忠赫24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历史性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是任何人都易于赞同的光明正大的路线和思想，因此引起内外的巨大反响。在卓绝爱国者、统一的救星、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我们民族坚持把祖国统一三大宪章作为不朽的统一大纲高高举起来，跨年代和世纪大力展开了自主统一运动，在这过程中促成历史性615共同宣言、14宣言等，树立了自主统一的历史性里程碑。能否结束由于外部势力长达70多年期间遭受分裂的痛苦和不幸的民族灾难历史，打开自主统一的大门，取决于把新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怎样付诸于实践。谈话强调，全体朝鲜民族充满决心，要竭诚拥护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主体的统一路线和方针作为不朽的统一大纲，在这块疆土上建成享有尊严而繁荣的统一强国，这一全民族性统一爱国斗争是一定会取得胜利的。